也许在梦里才能让我爱你。我等不到你一颗心暗自哭泣，站在人群里遥望那地区。我等不到你一个人叹息，躲在黑夜里拥抱回忆。寂寞一生我